又到了秋天，又可以听这部电影当中的音乐，又有那种电影中的风光和现实中的季节相融合的感觉。这一首是选自电影《秋日传奇》，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又是我们的周三电影音乐时间了，我看到很多好朋友来签到，但是说到这部电影没有说对的，有的说是时光倒流，有的说是飘电影主题曲，还有说是沸腾的生活，都不对。选自电影《秋日传奇》，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燃情岁月》。这部电影整个的音乐加上电影的方式，就是一部经典唯美派的电影，充满着温情和阳刚之气，恍如隔世的成人童话，也记录了西部风光的伟大史诗。《秋日传奇》由詹姆斯·霍纳来作曲，虽然斯人已逝，但是依然记得他音乐中的那种感受。詹姆斯·霍纳说，他喜欢那种忧郁凄凉的气氛，并从爱尔兰音乐中汲取营养，为电影《秋日传奇》赋予了最有表现力的声音。每每听到他为这部电影配的音乐，我都在想，那是他翱翔空中的感觉吧。天还有作曲以一种博大的胸怀，精神的意境还有高超的技法，谱写出了一曲人性化的完美史诗。在詹姆斯·霍纳精心打造的乐曲声中，在电影中还有主要人物的旁白缓缓推动的情节，加上摄影师天马行空一般的手法，以及布拉德·皮特商标一般的不羁的眼神，整部影片就像一部优美的抒情散文，而我们的思绪仿佛也在刹那间飘进了那风景当中。 古典也流行。 很多好朋友的留言，陈星年说燃情岁月，是的，还有君飘然说忽然听到那段音乐流泪了。倩倩说秋日传奇，感谢岁月，是啊，感谢岁月，感谢音乐，让我们听得懂，感受到音乐中的那份情愫，就在光影交叉的一刹那，时光定格。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段 Words 圆舞曲，也是在极美的一种浪漫的片段，选自La La Land。 木管组出现，尤其是长笛、一次双簧管、单簧管的出现，就好像融合在自然的鸟鸣声中。这一段呢是啦啦爱乐之城当中天文馆的那一段，两个人一开始的共舞就好像是拥有了满天的繁星，拥有了全世界的感觉。电影有时候我经常说如人生，我们看到了不少电影，La La Land 可能有些朋友当作是一部音乐剧来看，有的人呢当作是爱情片，但是我觉得其实整部的电影情节少了些许爱情的俗套，多了一些现实的真实。本以为结尾会反转，但是整个的故事就是这样，很现实，但是在音乐的渲染下，就像让我们做了一个奇妙而美丽的梦。有不少影评也说过，《爱乐之城》是一部写给了为了未来和爱情努力奋斗的人们的真挚情书。导演也说过，这部电影不仅仅是爱情，更是拍给所有有梦想的人看的。而至于说回到音乐上，因为今天是古典也流行，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当然要音乐是主题。音乐上有很多的风格，其中尤其以影片当中高司令所追求的爵士音乐。在影片中，爵士音乐其实在我们看来，比起古典要流行很多，但是在影片中，在过去，在现在，爵士音乐已慢慢的、慢慢的转入到了经典音乐的氛围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影片当中的一段小爵士吧。从旷野中到城市中再回到旷野中，这是更遥远的旷野。在上周的古典流行的电影当中，我们听过了莫里康纳的几部电影当中的音乐，而这里又转回到了他。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电影《黄金三镖客》当中的主题曲，1966年的电影。这部电影口哨的出现，也是口哨这个方式以人声表现的这样的独特的音色首次出现在电影当中。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要知道，这是1966年的电影，而一向富于求新实验精神的配乐大师莫里康内，为这部电影《黄金三镖客》注入了勃勃生机和丰富的内涵。这也是电影史上，刚才我提到了，首次出现口哨声、甩鞭声，还有男生合唱出的那种特别的音响，还有弱音器的小号的怪诞、调侃的音色的配乐，很特别。而就是这样一部短短的2分多钟的主题，让我们一下子走到了那个西部的旷野中。时段的时间不多了，但是我还想播一首，这里是1964年的《荒野大镖客》，同样导演是塞尔乔·莱翁，作曲是莫里康内。当时他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像有《黄昏双镖客》，刚才我们听到的《黄金三镖客》，合称《镖客三部曲》，也是好莱坞的著名的影星，现在也是导演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成名作。飞驰在哪里呢？在音乐中，在梦中，在原野中。这里是古典流行的双马时段，接下来是广告时间，让我们一会儿见。 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柏林爱乐乐团，来自德国音乐重镇三支民团，11月轮番亮相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11月3日，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音乐会，美国著名指挥家劳伦斯·福斯特携手小提琴家宁峰，以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二交响曲，致敬这位兼具古典风格与浪漫精神的音乐巨匠。 又是一年苹果红，观光采摘到昌平。详情请下载北京昌平 APP， 快来采摘，网上订购吧。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看到大家的文字了，这是秀贤说，浓情的秋日里有浓情的音乐真好。还有一般的 Double X 也说，秋日的温暖及心情的静谧舒缓旋转唱乐都在音乐中了。所以这样的文字跟音乐也可以有这样的结合。今天是周三，古典也流行的电影音乐时间，古月为你带来的这一段是自电影 Ladies in Lavender， 也可以译作等爱的女人，或者叫做薰衣草中的女人。这段音乐由英国的配乐家作曲家奈哲海斯创作编曲，同时指挥皇家爱乐管弦乐团演奏，而小提琴演奏则是我们熟悉的小提琴家约夏贝尔。可以说整个的小提琴的演奏与影片氛围融合得浑然一体。想象一下吧，整片的薰衣花海中奏响这样的音乐，优雅细腻优美，而洋溢着温情而含蓄的浪漫氛围。琴声中我们也仿佛置身于40年代英国乡村那种恬静而优美的生活。这里的风景下半时段与上半时段的美国西部的风景截然不同。 如果说上半时段我们听到的是美国的西部音乐风景，而下半时段我要为你带来的包括这段小金鼓都是来自于英国的音乐，你看这段音乐有没有着英国的乡村风情呢？选自电影《傲慢与偏见》。这段音乐同样选自电影《傲慢与偏见》当中的 Georgiana。 在电影当中，其实这个环节是指 Georgiana 看着哥哥与伊丽莎白，然后出现了这段音乐， Georgiana 弹的一手好钢琴。有没有很多人看过《傲慢与偏见》这部名著呢？现在的朋友还有没有在认真的读名著呢？如果没读过的话，就来说说电影吧。虽然是名著，却很流畅易读。就算是没有看完整部小说，对其中的人物情节，你大概也会了解。其实，在16到17世纪以前的西欧，为爱情而结婚并不是一个普遍的观念，大多数人相信在结婚以后爱情还可以慢慢滋养和建立。但是在原著书中，伊丽莎白的好友夏洛蒂就象征着道德传统的观点，而伊丽莎白却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女性。影片的故事发生在18世纪末的英国，中产阶级的班内特家中有五位千金，依次是珍、伊丽莎白、玛丽、凯蒂以及莉迪亚。 至于后头的故事，大概大家都慢慢知道了。整个的影片其实有很多让人津津乐道的场面，还有很多的大型的舞会，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不只是这些抒情的音乐，还有影片当中的一些些舞会的场景、音乐的场景。比方说这一段乡村的舞会场景，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影片当中的音乐也是很丰富的呢？为他作曲的是作曲家叫做达里奥·玛丽安娜利。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也听过他创作的不少作品的电影音乐了，包括格林兄弟啊等等。他的配乐可以说让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非常的细腻。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电影版2005年的《傲慢与偏见》当中的音乐。其实听到电影当中的原声，最多的是钢琴部分的出现，因为达里奥也说过，导演希望作曲家写出一段钢琴的独奏，让主角在影片中演奏。导演还拿出贝多芬的早期的奏鸣曲让他参考过，希望他模仿出简奥斯汀那个年代可以听到的音乐。因此呢，在电影开拍之前，达里奥就参与了作曲的工作。在整个影片的原声当中，有一首主题叫做 Down， 这首主题就是在影片当中女主角伊丽莎白的主题，而且在音乐发展中不断的被用到。那我们这里就再来听一段吧。这一段就是影片的那个主题 Down， 有一种如遇春风的感觉，也是忘不了影片后面的部分。女主角一开始带着微风从阳光中走出，穿过传单还有手中抱着一本书的场景非常美丽，展现了英国乡村的景象。而影片的结尾也是这一段，傲慢与偏见，伊丽莎白的爱人当他从迷雾中走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感觉。达西从远处的晨雾中走向伊丽莎白，两个人依偎在晨曦中的情景就是此刻。